咁啊，邀請到呢、這個天文學嘅專家烏博士啦，就講下呢個八十年代嘅集體回憶啦嚇。咁、另外咧就亦都邀請到呢、這個社會研究學家昌哥啦。咁啱啱昌哥咧就講咗工人球場咧，就以前咧即係仲有呢個地方啊，講緊係失落咗嘅一個古文明啊。 係啊，咁有古文明美食嘅，你諗翻都流 有咪有美食啦。咁另外好多即係好重要、好温馨嘅活動，例如呢、這個六四燭光晚會咧，就喺工人球場度舉行㗎啦，係嘛？咁啊，即係當陣時澳門仲係有政治嘅。咁啊，跟住咧，我哋而家咧就講翻第二節啦。咁啊，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失落了的集體回憶八十年代篇，咁樣咧，我哋第二節咧就要講翻，即係帶大家咧翻翻去啊，八十年代咧，即係大家仲係小朋友，仲係好純真，仲係即係當陣時係冇呢個 Facebook 啦，冇 ICQ 啦， 冇互聯網啦， 亦都冇呢個 DOS 啊，冇 DOS 噶，咁係純粹係冇，唯一咧係同電子拉上關係嘅嘢咧，喺細路仔嚟講咧， 係咪電子遊戲機 同埋電視？咁我哋咧就係、是、即係一齊翻翻去咧，仲係紅白機同埋超任再加 Game Boy 嘅年代。咁其實超任都當九十啦，係嘛？ 超任九十噶啦，問到最尾咧，應該係咩咧？Street Fighter 2 佢係八九年嘅啫，跟住咧已經開始係紅白機尾，磁碟機已經完開始入超任啦。 咁啊，世嘉五代有可以入啦，世嘉五代八八年啊嘛，係嘛？咁啊，我哋仍然係講翻呢個紅白機同埋 PC Engine 同世嘉五代啦。咁啊，阿烏博士咧，咁啊第二節翻翻嚟咧，咁啊要問下你啦。八十年代嘅你咧，有啲咩品牌係你一定會記得噶？ 係啊，即係譬如著衫啊，或者用 小朋友我真係唔知喎。 咁或者諗下你嗰陣時候會著。即係唔使翻學，你會穿啲咩便服出街扮靚靚咁樣嘅咧？ 細個嗰時有小朋友，但我記得啲大人咧，嗰啲阿姨姨啊、嬸嬸啊，好中意穿啲阿羅比嗰啲踩腳褲㗎。 哦，嗰啲叫做原子褲啊，我記得。 仲有會穿啲好大薄啲衫咧，入邊有個裝 有箭 有箭嗰啲咯。 但係個箭咧唔係而家啲女仔攞嚟箭嗰啲空箭，講緊係膊頭個箭， 係 箭到咧個膊頭要好直好大。 是的，簡單來說你可以看回梅艷芳的年代出什麼，那就很標準 了。很簡單的，大家有沒有看過周星馳有一套戲就叫這個少林足球， 咁 啊趙薇咧就講佢中間咧去即係做整容嘅時候咧就講佢著件衫咧個膊頭就闊過周星馳好多嘅，就係 Sally 就係嗰種嘅打扮啦。 係啦，仲有啲好勁嘅眼影、鼻影啊、腮影啊、 恐怖鼻影嗰啲咁樣 咧。咁啊嗰個年代咧亦都有一個咧，而家啲人都會成日著，咁啊但係大家唔知道就係嗰個年代開始興起嘅衫啊，就係、啲米芝蓮衫啊，即係講緊羽絨啊。 哦， 就係嗰陣時咧，即係所謂嘅太空人裝啊，咁就係由嗰陣時八十年代開始興起嘅， 係啊， 一嚿二嚿。 仲有啦，男仔會興蘿蔔褲啊，嗰陣時有好。 女人都有著嘅。 男女都有啊，蘿蔔褲。 同埋咧，嗰陣時咧，啲翻版盜版冇咁猖狂啊，即係譬如咧 ，Adidas 咧佢會串錯字嘅，就變翻版。佢變 Adidas 啊，跟住咧，即係譬如 Nike 咧會 Nika 咁樣咯，佢就唔會咧，真係咧以前係翻得嚟啊，都有得，即係點講，有啲譜嘅。就 即係話俾你聽係近似啫， 係啦，就唔會係盜版。而家嗰啲恐怖之處就係你連佢係廠貨同埋翻版你都分唔到。 嗱，講真嗰陣時候做學生仔嘅龍頭牌子，譬如運動鞋咁係咩咧？其實係 Yasaki 啊。 我記得啊，有。 係咪叫 Kamachi 啊？ 係 ，Ad In 啊，睇下學生仔只可以買到呢啲牌子。 Yasaki 係 好嘢嚟㗎喎。係 啊，好似而家唔見咗。 你而家好難揾，我都想著翻。 因為 Yasaki 嘅下一級就係三條五㗎啦嘛，即係國內嘅名牌啦，即係叫或者叫回力啦，嗰只鞋叫回力鞋啦，係啦。 不 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啊？ 唔知啊，唔知啊。 咁啊，我 中意 at in 噶， 我哋踢波咧嗰陣時咧，其實就係三條五或者就回力，跟住再上一級係 Yasaki。咁啊嗰陣時咧，其實細個咧，名牌咧就唔會覺得 Adidas 或者 Nike 係咁名牌。嗰陣時反而咧，你覺得最靚最無敵嘅一對鞋咧，就係美津浓。 哦，係啊，係啊，呢個係超然噶。 你覺得係哇？即係你覺得有一對美津浓咧，簡直係身份嘅象徵嚟噶。 嗯， 我嗰陣時我細個咧，我許下一個宏願咧，就係、是，到我大個，我有錢嘅時候咧，我以後都唔要著回力，同埋唔要著嗰啲白飯魚去踢波，我以後就著美津浓去踢波。咁當陣時我 friend 同我講，喂，美津浓跑鞋嚟噶，就係要著跑鞋去踢波先贏啊嘛，踢爛咗話俾人哋，我著美津浓啊！ 哇，仲有唔知記唔記得嗰陣時候興咧一套披，但係咧裏邊係唔著底衫，唔著 T 恤嘅喎，即係打開心口，跟住唔知有條金鏈咁樣揈出嚟嘅喎，嗰陣時候 咩嚟啊？ 啲潮流喺澳門先興咁樣樣著㗎，有一輪嗰啲死飛仔係啊。 即係 一套運動裝係 jacket， 但係 jacket 裏面係冇 T 恤，冇任何嘅衫嘅。 係。 跟住著條運動褲係成套披咁樣嘅。澳門有一輪係好 Q 興嘅，啲機鋪，機鋪見到好多、 啊。我就記得咧，以前咧，不論男女咧，都好興咧，條領咧有條毛㗎，即係有條好似嗰啲白色毛，嗯、即係唔係嗰啲話動物嗰啲毛啦，但係有條白毛咁樣係黐喺啲領度咯，好興啲領有毛嘅咯，有一段時間就。 哦，係啊，係啊，但係呢個係咪近少少啊？比較一定。 我諗八九十咯。 啊，八九十啦。 嗰段時間咯，或者啱，即係你講緊其實咧，你再早啲咧，嗱，我哋以一個分界啊。八五年之前，你有冇見過人染髮啦？ 哇！有。 未發財，恭喜大家發財。真光係有嘅。 你冇見到有黃有綠噶嘛？ 啊，咁啊冇啦。 去到係九十年代先有嘅啫嘛。 係，同埋嗰陣時，我記得係電視廣告咧，係有增肥茶呢樣嘢嘅喎。 美秀蓮茶葉。 係、咯，跟以前 減肥茶有， 唔係有係有增肥㗎。點 解好似咁勁？ 跟住而家倒翻轉咧。 宏興借菇菜喎，記得係。 我記得仲有咩竹葉青啊嗰啲咁樣啦。 竹葉青，你正我都正，飲杯竹葉青。 嗰陣時有冇海狗丸㗎？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係咪都係嗰個蒲國阿叔賣廣告啊？ 哦，呢個唔係呢個係澳門電視台嘅版本嚟。 係啊，哦，明白明白。 嗰個零零後㗎啦。 同埋嗰陣時咧好興一樣嘢㗎喎，而家就冇咁興喎，雙飛人啊！ 雙飛人藥水 嗰陣時講到咧好似無敵咁樣㗎嘛，就算咩事咧，即係除咗話真係佢哋生 cancer 之外，理論上咧九成嘅病都係雙飛人。 應該爭少少醫道愛滋嗰啲啦，係嘛？ 喂，嗱或者咁啊，我哋嘅聽眾咧有好多可能後生仔啊，講翻下八十年代嘅潮牌啊，有啲咩品牌一人掛一個？ 嗯，頭先其實。開麥之前都講過嘅 ，Mandarin 都得，即係咧嗰啲手嗰啲咁嘅袋啊，設計師先至用嘅幾千蚊嘅，嗰陣時天文數字，哇三五千蚊一個袋喎、啊，裝書包、 啊，大大隻字寫 MD 啊， 係啊， 身份嘅象徵。 但係而家發現其實同而家蚊比同牛比啦，人哋係正常嘅 LV 手袋係咪先？ 係， 嗯， 阿烏博士嗰陣時有咩名牌啊？ 唔記得咗啦。 嗰陣時啱啱地圖袋興起嘅。 地圖啊，記得啦，好耐好耐之前噶咯喎。 係啊，嗰陣時嘅地圖係 hit 過 LV 好多噶。 我媽咪都有地圖袋嗰陣時，我記得。 勁嗰陣時地圖袋係真係身份象徵，因為講緊攬埋一個都三四千嘅、嗯。反而地圖袋而家不進則退啊，反而而家嘅價格係平咗啊。同埋以前嘅地圖袋咧就唔同而家嘅，而家咧就有 PU 料啊，有帆船布啊，又成一 cheap 曬啊。以前嘅地圖袋係真真正正最早期嘅地圖袋，唔係而家嗰啲白色嚟嘅。 嗯。 你有冇印象啊？ 有印象，媽咪有一個。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最慘嘅地圖袋，因為太複雜啊，所以冇人做到翻版啊嘛。 嗯。 跟住翻出嚟嗰啲好假啊！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咧，你要即係啲名牌其實好過而家，點解咧？因為佢啲翻版技術做唔到咁靚啊。即係譬如嗰陣時我買件波衫，你只會分，譬如你話我買個泰國版係平嘅，跟住平嗰啲你真係睇到完全係有分別噶嘛，同你真嘅一件幾百蚊嘅。是有真分別的嘛，就不同而家咯。而家最恐怖呢就是啲嘢呢，因為九成嘢都乜嘢 China， 但係九成嘅嘢都有行，即係有工廠貨同埋有水貨。 有 A 貨。 係啦。咁變相即係好似而家咁真係我啲朋友咁樣，佢話幾百蚊買個LV 嗰啲銀包，淨係翻版嘅都五六百蚊。咁但問題睇出嚟唔好話計單同埋襯袋嗰啲嘢啊，就咁真係就拎去即係自己同一個真嘅拍賣。我哋普通常人咧，真係發覺係睇落去冇分別。 最抵死係都襟用嘅喎，佢唔係太渣嘅。 仲要最慘係咧，你諗住喂翻版嘅翻到個樣就係啦，咁入面啲 cutting 嗰啲跟曬都唔緊要啊。到你個袋譬如個銀包用得耐，你塊皮裂開咗，咁你睇下真個 LV， 咦入面有嗰啲號碼編號嘅喎。跟住咧，你就會覺得哦，假嘅一定冇啦。跟住到你個假嘅爛咗睇下，假嘅都有嘅， 係 啊，即係係啊，佢連入面同埋出面佢都係翻到係一樣咁 就， 即係其實講緊尤其是 LV 咧，係極度恐怖嘅，係真係分唔到真假嘅，除非你係好專門嗰啲咯，去米蘭站度即係去俾人睇咯，咁佢就可以睇翻啲扣啊，睇翻其他嘢咯。咁啊，另外啦，嗰陣時有啲咩牛仔褲係大家覺得係名牌嚟啊？ 嗰啲叫做咩啊 ？Lee 啊 ，York 啊，嗰啲 啦，系嘛？ 系咯， 系啊，嗰陣時仲有仲有 Lee 嘅喎，同埋 橫跨到九十年代中都仲興嘅 Lee 嗰啲。 喂 ，York 嗰陣時嚟計咧，即係講緊咧，其實佢係唔平過而家嘅 Levi 啫。 嗯，講緊都揦埋都成900-1000蚊一條喎。 係啊，嗰陣時候流晒口水，其實係追唔到嘅。 同埋嗰陣時嘅 job 咧，其實如果男仔著咧好核突嘅，因為佢全部修身噶嘛。 嗯。 咁啊，全部即係難聽啲講咧，而家嗰度咧著到好似基佬咁㗎。 嗯。 即係個囉柚咧就收晒咧，好圓潤嘅臀部突出嚟咁樣咯。咁啊呢咧就比較好著同埋襟嘅。 嗱，好有研究啊，文俊哥。 OK 噶，因為我都係呢個走在時代尖端嘅大人嚟噶嘛。 係 啊。 講翻啲服裝事啊，真係係喂，咁其實除咗服裝之外咧，我有樣嘢好深印象，就係嗰陣時候嘅街市啊、街邊檔啊，同而家真係千差萬別。 講下。 係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嗰陣時候買餸咧，你買豬肉又好，買魚又好，買菜又好，係有條禾杆草咧綁住㗎。 鹹水草。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係好環保嘅，唔會嚟家喐啲一個紅色半透明膠袋搞掂。真係你見到個小販好純熟咁樣，唔知啲捆兩捆撬兩撬咧，綁個結咧，咁好實淨嘅喎，拎到翻屋企一定唔怕跌嘅喎。 啊，攞啲報紙包咗豬肉，跟住上面再攞條鹹水草。 係啊係啊，即係菜又係咁，肉又係咁樣樣。 嗰陣時咧，你又唔覺好似而家好似咧，即係啲食物你喺家拎出嚟一搶撈一陣時間都污糟噶嘛，以前就唔覺咁多沙塵噶嘛。 係咯、 啊。就會覺得即係譬如啲人買完餸咧，拎翻屋企可能中途係15分鐘嘅，都覺得冇乜嘢噶嘛。 係咯、啊，嗰陣時候冇人有呢個咁樣意識，覺得哇喺街市買先新鮮啊嘛， 同埋其實澳門人咧係一早走在時代尖端噶啦，即係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咧仲好瘋狂依賴膠袋嘅時候咧，澳門嘅師奶係好早已經自己攞布袋去買餸。 係啊，有啊有啊有啊，會自己袋翻去。 同埋攞車仔咯。 係啊，即係唔使拎得咁辛苦啊嘛，幾有民間智慧噶都。 犀利㗎！我嗰陣時見啲師奶，即係譬如買魚買剩，佢都係自己攞嘢包嘅。 嗯。 即係唔係話咁倚重呢個膠袋㗎。 係啊， 同埋咧，澳門咧，以前街市文化好搞笑嘅喎。以前咧好興咧，即係譬如講緊80-90年代咧，你買啲鮑魚啊、帶子嗰啲咧，佢全部同你飛曬殼嘅喎，即係你唔拎個殼走，係啊，佢唔拎個殼走啊，就咁拎嚿肉走嘅啫。 係咪就咁拆咗殼，跟住我嚟稱啊？ 佢唔係我嚟稱，即係佢係買曬之後咧，嗱，即係佢咪會譬如幫你劏魚，幫你飛走啲嘢嘅。咁佢咧以前會問你要唔要殼㗎，但係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係唔會咁問㗎，喺澳門佢就會咁問咯。 係咪啲殼係值錢嘅咧，定點咧？ 可能啲人費事煩咯，即係譬如蒸嘅咁咪就咁拎翻去咯。 我諗起個殼可以攞嚟揮豆腐花。 即係幾有趣喎！喂，其實講緊咧，你街市你講下而家嘅街市同以前街市有咩分別？ 而家嘅街市啲設計梗係冇咁好啦。你而家以為話開曬冷氣、分曬層、分曬種類，好似好有規劃咁，其實就你而家有嗰啲建築設計嘅學者係講翻最優良嘅街市，其實可能係40年代至60年代澳門自己起嗰啲街市，佢係冇冷氣嘅，佢個自然抽風系統咧係做得非常之咁好，佢完全就咁幾把風扇咧，就已經係成個街市裏面嘅人咧有新鮮空氣，冬暖夏涼。 而家有冇一個咁嘅你所講嘅街市可以揾得翻咧？澳門 有嘅，雀仔園嗰個算係。 係啦，冇錯，即係講緊嗰個叫二王子馬路。 是咩？是二王子雀仔雀仔園，即係荷蘭園 咯。荷蘭園咯，係啊，嗰個叫嗰條街叫二王子啊嘛。 哦。 咁啊，嗰個係一個點講啊？即係可唔可以話係一個嗰啲叫咩啊？古蹟嚟啊？ 其實都佢應該係未被列入古蹟嘅，但係係公認係有個價值咯。下環街市都係呢一種。 過百年㗎咯喎，嗰個。 冇過百年，應該係幾十年嘅。但係佢係自然採光，佢啲空氣流通咧都係好自然咁啫。因為佢係計過曬邊個位置開窗，跟住冷氣、凍氣點樣流通， 因為 計咗好清楚。 揾下資料可以糾正我啊，因為我冇記錯咧，荷蘭園嗰個咧，我記得就1900幾年嘅。 哦， 嗰個街市係啊，咁應該就我估都貼近100咯。 你知唔知道原來咧，我哋而家嘅特首咧就係雀仔園街市附近出世噶。 啊，崔士贏。 係啊。 啊，崔生。 係啊，即係佢嘅入祖屋咧，而家就係雀啄園超級市場嗰個位。佢就係嗰個位嗰度出世啊！佢間祖喺嗰度嘅原來，跟住咧佢崔姓家族咧係每年都會去嗰個土地廟度拜嘅，好似話。 你講緊咁佢如果細個咪有好長嘅時間會喺呢個雀仔園度喺度玩咯？ 係咯，唔知道有冇撞過去咧？ 我未啊，或者佢細個冇靚仔 啊？佢唔使細個啦，做緊立法會議員嗰陣已經好靚仔噶啦。 係咯，而家都好靚仔啊！ 而家更靚仔。 佢下年派1萬蚊仲靚仔。 係啊，唔使人喺收到佢捐八千蚊，我都覺得靚仔㗎啦。 O K 又話 ，O K 阿博士，你對街市有冇研究啊？ 有幫阿媽揀下菜咁啊？ 嗯， 我記得去睇先啊，買豬肉咯，陪媽咪。 系，跟住咧， 啲豬掉到都掉住咗一隻隻咁樣咯。 哇！即係成隻原隻嘅。 係啊，我覺得。 哇！你都幾富貴，一買買一隻。 見到佢一隻一隻咁樣掉係。 但係我想問佢嗰啲豬咧係即係已經係劏好曬。 劏好。 但係佢就未開件，就成隻掉喺。 未斬件係成隻掉。 咁啊，非常之大隻咯。 係啊。 大隻過一個人嘅喎。 係啊，好恐怖㗎。 哇！ 即係你會幾驚嘅咯，成日去街市。 我細個，我覺得其實細個都好抗拒街市，我覺得好似濕淋淋有啲臭味。 臭唔係問題，濕先係問題啊！ 係一定濕啊，到嚟而家都濕㗎啦，街市。 因為我覺得細個一次啦，因為我細個好中意食魷魚絲㗎，跟住咧帶住包魷魚絲，跟住陪我媽咪啦去街市喎，跟住咧就唔小心咧，嗰個魷魚絲跌咗落地下度，跟住成劈爛翻嚟啊！ 哇！你要攞翻佢？ 我未食㗎。跟住我哋哇，全部都係啲污糟水。 嗰陣時候咧，衞生意識唔好似而家咁啊！我唔知點解細個跟阿媽喺街市買餸咧會好開心，因為咧去過嗰啲斬料店咧，唔知點解會見到係小朋友咧，就塞嚿叉燒俾我食噶。跟住咧去到 係啊， 精靈啊嘛，係。跟住咧去嗰啲有啲榨椰汁嗰啲地方咧，又會俾啲椰絲俾我嚼，好開心啊！跟阿媽喺街市，我細個。 我人生咧有兩個痛苦回憶咧，都係好痛苦噶。第一個咧就是、我細個時候。咁就拎住一隻好出名機械人，就叫六神合體，就喺街市就俾人撞，跟住咧撞一下，哎呀，隻嘢就跌咗落去魚檔前面嘅地下， 哎呀，咁啊爛咗手手腳腳咯。 結果咧冇爛到，但係咧就好臭咯。跟住咧之後咧攞翻去洗咧，就洗到貼紙爛曬。跟住咧呢個真係好痛苦回憶。咁第二個咧就係嗰陣時大個少少啦，就我人生第一隻嘅高達。咁我拎住佢就去街市食嘢，咁結果咧陰差陽錯之下咧，咁啊高達揸住嗰支槍咧就跌咗落碟醬汁度，咁我嗰陣時咧就好悲痛莫名，我仲記得咧係洗咗成個月都仲聞到嗰陣醬油味，即係呢兩個回憶咧係令到我咧，即係以後咧我同自己講呢一世咧都唔好帶玩具去街市啦。 所以你而家買多兩套六神合體翻屋企。 係啊，咁啊另外有啲嘢咧細個街市有得賣，而家冇得賣，你知唔知咩嘢？ 咩 嚟噶？咩嘢啊？活雞咯。 唔係啊。講緊咧係啲雞行啊，好細只嘅雞仔啊。 哦。 兩蚊只嘅啫。 哦。 咁另外咧，細個有冇見過有兔仔賣喺街市？ 啊有啊，我記得有啊。 賣幾錢只啊？ 唔知我冇問幾錢。 四蚊一隻。 哇。 哇。 咁啊，係嗰啲白色咧，真係嗰啲家兔啊，即係以前咧真係有老人家咧養大咗拎去煲湯嗰啲啊。 哦。 係啊，咁啊講緊呢啲兔仔咧係可以養到係超乎常理咁大嘅，可以養大嗰只貓嘅。 哇！ 係啊， 咁抵玩。 我曾幾何時咧，嗰陣時講緊好耐以前咧，咁我喺一個我好喜歡嘅女孩子嘅屋企咧，見到佢同我介紹佢嘅寵物，佢嘅寵物就係一隻喺街市細個買翻嚟兔仔，養咗七年，跟住七歲嘅時候，只兔仔嘅大細咧就係睇下先嚇。同安德魯差唔多，但係佢係肥嘅脹咯，即係好似一隻燒鵝咁嘅情況。係啊，咁係我覺得好恐怖嘅。咁我亦都咧真係見過咧，啲人喺兩蚊咧去買一隻雞仔翻嚟，係養得大嘅。 嗯， 係啊，只雞仔係可以同埋啲鴨仔啊。啲鴨仔都可以養到好大隻㗎。 我直頭嗰陣時候同阿爸阿媽咧過路環行禪山咧，唔知點樣捉咗只雞翻屋企養養兩個星期玩到悶，跟住劏咗佢嚟食。即係澳門係以前有啲咁樣樣嘅事。 好玩啊，我覺得。 係啊。 咁你哋嗰陣時細個咧，其實喺街市你有冇發覺咧？佢個規劃咧就冇而家咁井井有條嘅。咁好多時咧，佢熟食咧，即係譬如可能會買下豆腐花啊，買下啲熟食嘅地方咧、 嗯， 其實隔離都可能咧會係即係賣下菜賣下。咁其實以前相對咧就可能個衞生環境就冇而家咁好， 係啊， 但係啲人就少啲瀨嘢嘅喎，即係冇而家咁容易出事嘅喎。 又唔會話食物中毒啊，又話咩沙士，冇呢啲咁嘅嘢嘅喎，覺得好健康嘅喎。 點解咧？ 係咯，係咪食菌食得多啲啊健壯啲？定係話係其實嗰陣時候個世界冇咁複雜啊，冇咁多病菌啊嚟。 又應該冇咁多係國內嘅嘢啦，我覺得係嘛，即係好直接咁講啦，會唔會係咧？ 嗯，因為以前澳門都有畜牧業，會有農業啊咁樣咯。 喂，我問你啊，嗱，我哋澳港市咧電視台咧，咪有個廣播好出名叫飛沙嘅， 就係、是、呢、這個營地街市度炒粉㗎喎，你知唔知啊？ 哇！呢、這個唔知喎、 啊，你唔知啊？營地街市三樓喎、啊，哦，你唔知就算啦。我仲想問下你，佢細個已經喺度先，因為我見嘅時候已經係我大個嘅事啊。咁啊， 這個、 你再， 我諗起嗰附近咪一個賣燒烤嘅咧、啊，好好食嘅咧。 邊度？ 營地街市附近啊。 啊。 嗰、那個係檔攤嚟 嘅，係我知啦，明基 係啦係啦， 金馬倫隔離， 係啦 金馬都隔離， 係 啦係。 嗰、那個嘅好食㗎，我覺得細個， 梗係好食啦， 係啊，我中意食嗰啲燒雞串啦、燒雞柳、啊、 你細個食嘅時候幾錢串啦、 啊？應該個幾個、 我答你係個半嘅啫。你中意而家幾錢串啦、啊？ 而家唔知 七蚊。 哇！ 講真啦，我覺得咧，澳門最好食嘅沙爹咧喺邊度咧？我自己覺得係盧九門口嗰一檔。 冇咗咯， 冇咗啦，因为八十年代系永远成日行过都会喺嗰度买嗰啲沙爹，好香花生味嘅，烧到成条街都香晒噶，而家冇。 八十年代嘅炉狗咧，同而家嘅炉狗系咪都系个地积系唔同噶？ 都系一样， 一模一样成个格局，但可能啲植物换晒，连啲假嘅石山都一样。 但我想问咧，佢而家嗰个即系佢而家咧咪有个豪宅咧叫炉苑嘅，炉苑嗰个位咧，即系唔系讲唔好嘢就唔可以开名啦，炉苑。嗰位以前咪都係老狗噶，個門口好似冇而家咁窄噶嘛？你記唔記得？ 嗰、那個樓盤啊，你講 係啊，即係樓盤嗰個位其實係咪以前都係屬於老狗範圍啊？八十年代嗰陣時 應該唔係 啊， 即係已經分開咗啦。 其實咧，佢成個老狗咧係包括埋培正學校嗰個範圍嘅，正常嚟講，即係盧氏家族佢自己嘅屋企係啊。 哇！咁嗰陣時老狗係咪都係咁？而家咁多貓噶？ 冇。 但係就都係咁多魚㗎，嗰陣時買麵包， 我都食過 好多魚，買麵包入去餵魚仔㗎。 同埋我想細個好多蚊㗎爐狗。 你啲肉好食啊，可能吸你血啦，係嘛？ 幾好玩嘅嗰陣時，我覺得。 係啊，同埋咧，即係呢啲咁嘅公園門口咧，永遠都有啲檔攤咧賣嘢食㗎。譬如你二龍口咧，就會有一啲類似酸菜啊、酸蘿蔔。 冇咗啦。 哦、我都講八十年代啊嘛， 係咯，仲嗰陣好多咩酸蘿蔔一樽樽一大罐，啲膠樽裝住， 玻璃樽啊，玻璃樽嚟㗎， 玻璃樽嚟㗎，唔係膠樽。 而家啲人一 聽過啦，玻璃樽嚟㗎。 而家啲人一見到啊，話又話生 cancer 啦， 咪係咯，又話致癌啦，又話唔乾淨啦，唔知醃咗幾耐呢啲咁嘅嘢，咪冇曬咯。 佢嗰陣時係仲要係，我記得咧嗰架車仔咧喺呢個二龍喉公園嗰個咧係由車仔做到後屘變咗隔離間士多 喎。哦，呢、這個我唔知喎、 啊。你有冇印象啊？跟住隔離間士多隔離又好短時間開過間日本餐噶嘛。 跟住又執咗。 係啊，間日本餐仲要竟然係日本人嚟開噶嘛。 哇！咁勁。 呢個就唔知啊。 溝通好有問題嘅，但係啲嘢 OK 好食嘅。 以前去二龍喉咧，會攞啲草去喂啲山羊嘅，一大陣酥味嗰啲。 同埋嗰陣時係咪話有隻神牛喺二龍喉噶？ 神牛會點噶？會 顯話唔係話只牛係唔知唔知俾啲咩高僧嚟活佛加持過噶嘛？跟住擺咗喺度，係啊，有隻牛啊嘛。係 咪我見唔到 嗱，香港咧又有隻牛嘅，話嗰陣時話咩俾人劏嗰陣時喊定係點嘅，好有靈性。跟住澳門都有隻牛嘅，咁就但我就唔係好記得嗰只牛嘅事咯。但係我記得細個去二龍口。嗰陣時係咪已經有吊車搭㗎？ 冇 吊車係好近嘅，呢十年嘅事啫嘛。吊車 佢有排雀仔㗎， 有 雀仔啦，仲有放烏龜嘅池嘅。我記得我 而家都有啊。 我以前細個咧屋企養嗰兩隻烏龜咧，後屘養下唔要，跟住擺咗喺屋。 跟住又龜滿之雲，而家都好多龜㗎。有一輪嗰啲龜唔知點解會突然之間少咗清一清，跟住又好多。 抌咗唔係即係我擺咗嗰兩隻。 而家都係咁啊，冇變過。二龍喉呢方面。 都 係 冇變。 佢而家擺雀仔個位，以前都係擺雀仔㗎，定係再上啲都 係 㗎？ 佢係有啲雀仔有個好大個籠喺入邊咯。 唔係，以前一入去，你正門入去轉右邊嗰陣時已經有㗎啦，經過一條好長。嘅路咧，咪好多花花草草嘅，跟住右邊咧係全部一排係雀仔噶，跟住雀仔最篤篤尾咧就係嗰只紅人啊嘛，嗰只紅人 你記唔記得細個係咪有斑鈎啊？好大隻嗰雀仔。 斑鈎我唔記得咗咯，覺得好似有紅雀嗰啲嘢係嘛？ 孔雀？ 唔係孔 雀。孔 雀 有㗎，有孔雀㗎，不嬲有孔雀。 永遠都唔開屏㗎嘛。 都開嘅，少啲啦，係咯。 係咯，同埋嗰啲龍頭嗰度上面有一個好似有一個馬騮嘅像係嘛？ 成 像定乜嘢㗎？ 佢會又係有啲龍，有啲馬騮係喂嘢食，係買翻身去喂馬騮㗎嘛。 馬騮像㗎，覺得係一個。 係咩？即係成個猴王像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似有喎，真 係。係有㗎，係有好似馬騮像咁樣㗎。跟住啲馬騮係一個一格格咁樣，好似分曬房咁樣㗎嘛。我記得係咁樣咯。 講開喂馬騮咧，我記得有一年咧，同屋企人咧去我即係屋企人啦，就攞啲花生。掟入個籠俾只馬騮食啦， 發脾氣咁啊！ 唔係，佢掟入嗰只馬騮凌空攞手接住咗花生， 我好勁喎！ 我做咩接花生呢只馬騮？好犀利啊！嗰樣 工多藝術， 係 啊， 而好似入邊有嘢食嘅喎，覺得係。 嚟家都有個茶餐廳。 以前風味好啲，以前食嘢多有成係沙地嚟㗎。 哦， 即 係 點啊？ 我唔記得喎呢個。 係啊，我記得係有沙地。 但係我知道嚟家去食都過癮，係露天茶座㗎喎。 以前都係露天嘅，都係一啲沙地咁樣嘅。 但 係 以前二龍口咧，其實細個，而家搭電車即係纜車個位，其實係咪唔會去到咁高？係咪封咗㗎？ 唔係有路上去㗎嘛。 應該係上唔到松山㗎，係咪啊？以前。 以前上到去養嗰咪有啲惠山羊嗰度， 我惠山羊 就 行上啲啊， 行上去咪係咯。 因為我覺得細個嘅二龍喉同而家二龍喉咧，睇落去好似有啲感覺唔同咁樣咯。 係唔同咗㗎。 係間隔係換過曬㗎啦。 完全唔同咗，就算你而家講石排灣公園都唔同 咗。只牛都冇咗啦，係嘛？ 我由細個到大咩叫一隻牛咯？ 可能 係啊， 可能咁可能係我撞嘢喎， 因為 你如果係姓牛啊， 因為婆婆住喺嗰附近嘅，咁嗰時候咧星期日啊翻婆婆屋企咧，咁順便咧就去二龍喉玩嘅咁樣咯。 嗯，哇，咁你都幾健康喎，但我就唔係咁健康啦。我細個咧，我記得大概小學四年班開始咧， 去二龍喉 吸毒，梗唔係啦，蒲基豆啊， 我知道蒲基豆，喂，講 天神行係咪啊？ 漁記行咧， 邊度嚟㗎？ 漁記行咧就係諗下先啊，塔石同埋，而家咪有條泰國街好多泰國餐嘅，係啦，係 啊，我知邊度啊， 你知邊度啦？ 係咪荷蘭園二馬路？ 算唔算係咧？即係尖記隔離咯， 船屋嗰度係嘛？ 又冇去到嗰度咁遠，就係嗰度嘅中間位啦。 係咪五毫子一鋪啊？ 係啊，五毫子一鋪，跟住興街頭霸王嗰時候， 哇！ 係一代啊！嗰陣時候咧，係用個手踭坐個掣， 有冇聽過？ 有原裝機玩嗰陣， 打條鎖匙出嚟，跟住唔知可以飛去邊？ 係永遠都係聽講咯，跟住你唔會見到有人打到出嚟㗎咯。 正如第二代，你有冇見過模型塔咯？ 梗係有啦。 自己有冇出過？ 唔知前後前輕拳輕腳係咪？ 重拳重腳 啊！重拳重腳，我中意定我會定型咯，好易出啫嘛，軍佬定型。 哇！真係要講呢一個軍佬定型，可以講多一集。 呢個街霸係可以另外講一集。 扯翻翻嚟先啦，冇講街霸。 係講翻八十年代嘅攜仔去玩啲咩咁樣。 我之前細個咧，咪啲同學仔食煙，已經覺得好壞咁樣嘅。 是啊是啊， 係同埋學校唔俾帶科機咁得啊？ 哎呀， 唔係幾十年代啦 。之後而家。 你暴露咗啦！再咁講落去。 我好細個咋。 即係兩三歲有科機啦嗰陣時。 唔 係。哇！你兩三歲學科機咁壞，你兩三歲加入。 你嘅無啦，我扯咗嗰個話題算啦。回翻八十年代啊，咪咁。 那些年我們做過的科技。 回翻八十年代啦，係啊，講翻八十年代。 其實我嗰陣時候讀男校咧，唔知點解咧，係會搣啲鹹書搣搣攝去嗰啲窿窿罅罅嗰度。 消防喉嘅後面。 係啦，嗰、那個唔知梯樓梯底嗰啲木樓梯底嗰啲罅入邊，係咯，唔知點解會有嘅喎。嗰間學校真係。 喂，仲有喎、啊，你有冇發覺咧？以前啲鹹書咧，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啦。以前啲打架技術咧冇而家咁先進，係黑色一笪㗎，你有冇睇過啊？ 係會露幾條毛出嚟㗎。 嗱，露毛咧都厚少少。最早期我見嗰啲揾笨鹹書咧，係心口有兩笪，跟住下面有一笪，跟住你簡單啲講就一個人，跟住上面有幾笪污糟嘢。但係你完全咧係揾唔到性感兩個字，同埋嗰陣時咧八十年代咧嗰啲譬如嗱，一係就外國，一係就日本啦。嗰陣時偏向咧 呢一節係咪 啲女人啲身形咧係有啲似一個好出名卡通人物啊，即係米芝蓮人咁樣啊。 哇！ 好即係比較粗礦啲嘅影親都就比較即係如果係靚女嗰啲咧，即係滑索嗰啲咧就著泳衣嘅。 嗯 咁、真係佢肯影嗰啲一笪笪嗰啲其實即係 都好不安嘅通常。 係啊，嗰啲都比較不安㗎。 龍虎豹啊，老爺。 車啊， 即係我記得我嗰陣時睇親嗰啲都即係幾騎馬嘅咯。咁細個已經覺得哇唔係咁啊。 唔係，同埋咧嗰陣時候咧嗰啲除咗格仔之外咧，遮住個點係用咩？用個星星㗎。 我飲緊嘢， 真係打粒五角星喺度噶，幾愛國啊！真係，即係你係估佢唔到嘅， 但係唔平嘅喎。一般鹹絲當陣時都唔平喎，你買到係幾錢啊？ 我係嗱，我發誓喺呢度向所有觀眾發誓，咁大仔係未買過鹹絲。 我話俾你知，八十年代一般鹹絲都要20蚊嘅。 哇！咪即係貴喎、啊。 唔平，一定要夾錢買嘅。是要成集六七間雜誌去搞的，即係點解我而家識嗰啲咩雜誌上市嗰啲，就識個行翻嚟雜誌賣鹹絲啦，跟住嗰類型嘅嘢咯。不過通常咧，即係性知識咧嘅追求係無窮無盡嘅，但係問題 買之不盡 嘅。問題你都要睇嗰個媒介嘅，嗰個媒介真係太差咧。即係你講嗰啲有星星啊，有兩笪嘢嗰啲咧，睇完真係即係細個真係震。 我嗰陣時候我唔知點解啲同學咧會追 H 漫㗎啦，已經佢係有辦法去張嘟記嗰度咧就會買好多。 嗰陣時啲 H 漫好睇過而家。 哇！嗰啲咩透明人間啊，嗰啲好鬼好睇嘅，真係佢已經唔係話鹹唔鹹濕嘅問題，嗰、那個創作力咧。 哇！佢嗰種咧，即係講呢個鹹濕咧，其實咧最犀利咧，淫咧最犀利係意淫。 係啦係啦。 即係咧一條女，一個女仔啊，一個女孩子，佢唔需要剝衫，佢淨係佢嘅表情加埋佢嘅衣著打扮，加埋佢身體曲線，唔剝衫你都覺得佢好性感咧，咁就已經贏。 係啦，嗰陣時候最興邊個漫畫家係咪咩遊人啊嗰啲咁啊？定後期㗎啦，遊人係。 遊人其實後期啲咯，係其實嗰陣時好早期咧，你知邊個畫《Tasty》嘅八神好鼠啊？ 哇，唔識喎呢個。 畫《Tasty》個作家嗰陣時唔係叫八神好鼠啊，佢係用第二個名嚟嘅畫 H 漫嘅。但係嗰陣時嘅畫工梗係冇《Tasty》咁犀利 啦。嗱，你睇烏博士開始唔鋸，我都答唔到啲，你哋自己另外開一集講 H 啦。係 啊，開一集講啦。 哦，好冇。 係嗰陣時係咪有 BL 㗎？ 咩叫 BL 啊？ 你話八十。 Boy Love 咯，俾女仔睇嘅。 唔係，問下烏博士，你睇過鹹書未啊？ 未啊。 游水男未睇過。你的人生真係失敗。 你人生已經係有一個缺陷。 係咯，因為而家你好難買得翻㗎啦，嗰啲鹹書。 你好似你話齋上網咪有咯。 就 咁啊，已經唔係嗰回事啦。 另一種味道啦。 而家嗰啲鹹書全部都係嗰啲難聽啲講四個字叫雞子男，嗰啲唔係叫鹹書，嗰啲冇用 噶。你日本去一個便利店入面大把， 但係你香港嗰隻味道唔同 style 㗎，係 咪有啲山寨味啊？嘢 嗰種味道係佢仲要有日本嗰啲嘢宜生詞，但係佢又好明顯係攞陶龜塗咗嗰格，跟住再喺上面打翻啲中文字嗰種感覺啊！其實你細個有冇睇過一隻漫畫？以前咧就未有即係譬如自由人啊、天下嗰啲去代理日本漫畫嘅時候咧，就有間嘢叫天龍漫畫，就專係出聖鬥士啊、高達啊。 係啊係啊！ 記得天龍漫畫其中一個分支咪出鹹書嘅咯。 哇！呢、這個我唔知道，我淨係睇漫畫，冇睇過天龍。 你唔明嘅、 啊。天龍精選啊，係啊，信心保證。 當陣時你見到啲印出嚟嘅嗰個大細啊、packing 啊、售價都幾乎一樣嘅。你仲話唔係同一間印刷廠？你唔好呃我啦，大佬。 即係同一個島噶嘛，即係我嘅 cut 書。 你睇得到噶嘛？再加埋你無論係正經嘅漫畫同埋嗰啲鹹書。嗰啲落中文字嘅手法都一樣嘅，咁、你就知道肯定係同一班人做㗎啦。所以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男仔嘅集體回憶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嗱呢節時間咧就超咗啲啦，咁啊唔緊要，我哋下一節預告啦，下一節講咩啊？ 下一節啊，繼續講下我哋嗰啲生活瑣碎事，或者有咩食店以前啊食得開心啊，或者係講下有咩行業啊，其實八十年代有嚟家揾唔翻啊咁咯。 例如呢？ 例如啊，你唔記得嗰陣時候有啲豆腐花係通街走，跟住有啲鹹肉粽、叉燒粽喺度嗌 咁。 啊！ 你有冇見過有人喺街賣缽仔糕？ 嗯，好啦，我哋留翻 下一節再講。 Yeah！